为你筑起城，为你担忧，连眼泪也护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有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 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进一步统一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标准和执法尺度。在休带薪年假的问题上，对于劳动者应休未休的年假天数，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根据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公布，最近旅游公交的一二线对于车辆的标识进行了统一的升级。五一小长假期间，两条的旅游公交线路将会配备50部的运营车辆，以全新的形象便利市民的旅游和出行。同时，旅游公交的乘客还可以专享景区的折扣票价和刷身份证快速入园的便捷服务，优质低价的公交观光出行也再添了新实惠。来关注政策方面，广东省4月24日正式的启动了新版的往来台湾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新版的证件将不再复发贴纸式的签注，办证时留存指纹信息并符合规定条件的市民使用新版证件可以免登记自主通关。广东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近日称，当街宰杀白海豚事件当中被宰杀的动物确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下一步也将依法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未必会来，未必会走，早应该懂得这世界没什么不朽，时间是条狗，拼命啃食它的肉骨头，再多挑逗也不会回头。未必会来，未必会走，命运是量身定做，也难免出错，应该想通，谁最后不是两手空空，也不管你有多舍不得，但多么遗憾不在你身旁陪伴。抱歉，我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答案，而多么遗憾，我们的故事未完，只剩回忆的血在身体流转。

城市最美丽的永远。转眼多年，青涩渐远，一切恍如昨天。转过身去，依然清晰的笑脸，就像那白色的约定，纯洁而美丽，牵挂着彼此之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和军范儿的 CEO 王建勋一起分享创业经验。很多人初次创业的时候呢，都具有雄心壮志，而且想要干一番大事业，选择一个领域一头扎进去，会开展很多个项目，但是到最后呢，却因为资金和精力的问题不得不走向落寞。所以创业之前，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两种结果，50%是成功，50%呢是失败。不过对于创业项目的选择上，王建勋也曾经像很多人一样涉及过许多的项目，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今天说干这个，明天说干那个，然后总感觉，我当时看了很多项目，就是想说，哎，我创业，我出去，我雄心壮志，我要找一个很大的市场。王刚一句话刺痛我了，他说你们总觉得事情不够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他说作为投资人来讲，他说希望你找一件事情就锥子眼那么大，像针尖一样你切进去，就是一碰你会发现，每增加一个环节，你的人力成本、物力成本，还有这个资金的消耗，它是成几倍上升的。那对于小规模的一个创业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那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天大的坑。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在节目当中表示，创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并不是实现富裕的捷径。那如果你想通过创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具备很多的能力，并且要为之付出许多。可兰经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如同波涛上的月影，永远没有片刻宁静的时光。我觉得这也是创业当中的一个状态，而应对这样的状态肯定是有方法的。处在低谷期的时候，就更不能消极的去应对了。而在访谈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王建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持有了一个创业者最具有闪光点的态度，那就是正能量。 其实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我觉得人最累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你的心。但是你心累的时候，你不开心的时候，哪怕今天你什么都不做，你会发现你前心贴后背，整个人是没有状态的。干一行爱一行，他要的不是说我干成这件事情之后获得多大的财富，至少我是这样，是我干的这件事情我存在的哪些意义。 选择了创业，就注定选择了一个反复痛苦和重复打击的环境。我们去创业，就要不断地在痛苦当中度过，被反复的打击和磨练。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鸡汤的观点，就是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只要想到在创业路上遭遇的一切，都是为了去成就你，去成就你的团队和公司，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想每一步创业路应该走的都非常的有拼劲儿，而这也是王建勋先生在节目当中最想表达的观点。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我恨我假忘记。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 活动详询5175-2211。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 狂欢进行时，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Let's party。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股穿越风席卷而来，不光荧幕上出现了众多穿越剧，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碰到穿着古装玩穿越的小伙子姑娘们。你有没有想过也要来过一把穿越瘾呢？这不，机会就来了，即日起到5月1号，小伙伴们可以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穿越之旅。在电影主题美食小镇可以让你和古人一起品尝美食，在电影互动角楼可以让你玩一玩古代的街头游戏投壶抛绣球，再来电影的体验学院明星见面会、剧组见面会以及电影表演互动讲授，为您揭开荧幕中那些神奇的电影故事，还有状元巡游，让你一睹状元风采，感受古人金榜题名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之情。如此丰富多彩的活动真的是老少皆宜，在这个盎然的春天，何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穿越之旅呢？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无条件承受，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 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就构建地沟油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做出了安排部署。 自3月17日北京启动新一轮的房产调控政策以来，楼市降温非常的明显。根据最近的一家楼市研究院对其选取的核心500盘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发现，新政后的一个月，本市的二手房市场整体的成交量下滑了 74.9%， 近三成的小区没有成交。日前由首都文明办主办的礼在北京让出文明的市民爱心斑马线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本次的专项行动针对交通的陋习开展，倡议市民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自觉主动做到礼让斑马线，礼让行人。继续来关注资讯。全国地理国情的普查公报首次发布，此次普查采用了优于一米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对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陆地国土范围内的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全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地理国情摸底。 结果的果本来就没下落，借一点春光苦中作乐，爱过谁没爱过，有几个一起生活。你是无端风波，无尽心动魄，越不可说越是越长梦多，最要命的最快乐，越残酷的越美到没办法说，只能走过不能看破。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没时间去快活，明带着不得，那伤口越是辗转反侧，罪过最是诱惑，真叫人不疯不活。你是无端风波，无情心动火，越不可说越是越长梦多，最要命的最快乐，越残酷的越美到没办法说，只能走过不能看过。我们爱过笑过痛过，没时间去飞过，